得以于公安部开展的团圆行动，寻子24年后，电影《失孤》中父亲的原型郭刚堂找到了被拐的儿子郭新振。目前团圆行动已助力2609名被拐儿童回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1997年9月21号， 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陌生女子抱走，下落不明。由于郭新振之前从未被采集过 DNA 信息，多年来一直未能比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表示，今年团员行动中，公安部将这个案件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组织攻坚。6月， 在公安部组织的集中比对会战期间，专家们运用最新比对查找手段，成功在河南发现疑似郭新振的线索。河南公安机关采集相关人员 DNA 信息进行复核检验，最终确认河南该人即为郭刚堂夫妇被拐24年的儿子郭新振。山东聊城公安机关抓获了当年拐卖郭新振的2名犯罪嫌疑人，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扩线深挖。 团员行动破积案、抓嫌犯、查找失踪被拐儿童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 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 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 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372名。 6月1号， 公安部通过新闻媒体集中发布了全国3000多个团员行动免费采血点地址、电话后， 已有近万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免费采血。目前已帮助306个家庭实现了团圆。希望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声援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我们将共同努力，早日实现亲人团聚、家庭团圆。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2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江苏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 截至7月1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493例。截至7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3亿9143万2000剂次。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2.76万亿元，同比多增6677亿元，信贷投放保持平稳增长，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我国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净增超150亿件，行业服务质量持续改善，实现水平稳步提升。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有 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部分大城市课后服务学校覆盖率超过 90%， 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 2020年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 学生近视早发现象得到一定缓解，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东京奥运会前方报道团出发仪式， 总台共派出前方工作人员约800人， 在东京国际广播中心的1500平方米工作区， 负责协调配置前后方全部播出赛事资源， 后方播出参与报道团队超过2000人。 届时总台多个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以及总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开展赛事转播报道。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全球首映式》昨天在北京举行。 这部纪录片由2届奥斯卡奖获得者英国导演柯文斯执导，记录一个个追寻美好生活的普通中国人的小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13号通过非洲国家集体提交的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决议，决议谴责系统性和结构性种族主义及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谴责执法人员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持续种族歧视和暴力。 回顾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惨遭谋杀，指出该事件引发人们对系统性和结构性种族主义危害的关注，推动各方在美国和全世界努力解决该问题。认识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主要根源和表现之一。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以及土著人当年是这些行径的受害者，现在仍是其后果的受害者。决议要求人权理事会设立一个国际独立专家机制，推动实现种族正义和平等，特别要排除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遗毒的影响，追究肇事者责任，向受害者提供补救。该专家机制将会同人权高专每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在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时发言表示，弗洛伊德的悲剧凸显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这是美国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决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72,970例，达到1,8708,6,096例，死亡病例增加7,469例，达到4,042,921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90,8153例，死亡607,715例。 加拿大电视台12号晚报道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佩内拉库特岛一个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了160多座没有标记的坟墓。这是两个月内第四次在加拿大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大量无标记坟墓。2015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150,000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地人等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进行残酷虐待，至少有3200名儿童被虐致死。 俄罗斯国防部国家国防管理中心13号发表声明说，俄南部军区一架苏-30战斗机当天在黑海上空对一架试图抵近俄边界的美国侦察机进行了伴飞，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经常抵近俄边界进行侦察活动，俄罗斯一直对此坚决反对。 伊拉克通讯社13号报道说，伊南部季加尔省一新冠定点医院12号发生的严重火灾已造成92人死亡，伊总理卡迪米要求在一周内公布事故调查结果。 阿富汗警方13号说，阿首都喀布尔第一景区当天发生一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声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自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阿国内袭击事件不断，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郑兰、李浩、郭鹏，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蔡奇深入了解企业研发运营和发展规划等情况。北京中科经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事面向工业应用的 5G 终端芯片研制的代表性企业。蔡奇查看公司产品展示，了解技术研发情况。蔡奇在走访调研时强调，企业发展有多快，服务跟进就要有多快。要发挥市级专班作用，市区、街道、乡镇三级都要联系服务一批企业。服务包要精准，根据企业需求制定政策服务清单，对重点企业一企一策，坚持一企一管家，一月一调度，对服务包内容开展定期评估，滚动更新，强化政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支持。同时把成长性好的初创企业、有爆发力的中小微科技企业纳入服务包，用好12345企业服务热线，提高诉求的办结率和满意率。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听取并研究2021年第二季度首都环境建设检查和近期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第二季度本市首次采用新的考评办法，对各区及相关部门、企业的环境建设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推动首都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对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查处，确保取得实效。要公开考核结果，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成效再提升。会议研究关于本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时强调，要完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畅通职业人才就业渠道发展通道。会议研究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时指出，要优化献血服务，相关部门要提前研究谋划，为条例落地创造有利条件。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市政府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等市领导监誓。近一段时期，市政府任命的副秘书长和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副职领导、市政府直属机构和单位正副职领导共87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宣誓后，陈吉宁讲话强调，在建党百年、七一刚过这一节点进行宪法宣誓，对每一位宣誓人既是一次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的再激励，也是一次深刻的党性再教育。要依法履职，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要认真履行党建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营商环境调度会，听取近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展、重点领域改革举措等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陈吉宁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迎接市行营商环境评价为契机，较好完成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推动营商环境改革迭代升级，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陈吉宁强调，要以有效监管、更好服务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制度机制建设，推动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陈吉宁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扎实推进重点改革任务，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细化完善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方案，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抓好一线人员培训，加强组织领导和专班队伍建设，为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提供有力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研究了关于修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种子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 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草案，对市政府以迎冬奥为契机推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的工作安排讨论稿。会议研究了关于年终组织市人大代表开展集中活动的方案讨论稿，研究了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7月28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3天。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大兴区建立27+8重点民生项目清单，精准落实北京市每月一题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今年已经妥善解决民生诉求40000多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以前是光有房没有证，现在是既有房又有证， 对， 高兴啊。 上午10点，大兴区黄村镇的回迁居民龙普友老先生接过红色的房本，嘴上笑开了花。龙老先生居住的黄村镇的新华园是回迁安置房，小区共有370套房屋，其中224户居民受到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没有取得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 我们这房产证从打拆完房到现在20多年都没办下来了， 房子买卖不了，小孩上学呀入学不了， 只能上私立幼儿园，花钱多。楼下他正好今年上幼儿园，拿着房本到九幺这儿，一点劲都没费。 据了解，因为项目甲方失联或内部矛盾纠纷，居民们无法取得办理转移登记所需的手续。为了解决像新华园小区这样的问题，大兴区专门成立了由29个部门组成的区历史遗留小区未发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在合法的范围内调动各种资源帮居民们取得房产证。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法制监察科科长崔福佳介绍， 我们由专题组织黄村镇区事务分局、住建委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多次开会，组织律师啊、公证处啊对老百姓的协议补签，然后区事务分局找到他们的法律依据，由居民单方申请的这么一个方式办理。目前200多户房产证问题基本已经得到解决。 大兴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石银峰介绍，大兴区成立了27+8重点民生项目清单，由6名分管副区长牵头调度，13个主责单位细化了108项具体任务和20项政策，20个镇街制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284项，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这一段时间啊，取得的成效非常明显，房产证现在办理了2491套，欠薪问题解决了7928个人，安装了梯控组织系统1200余部，我们35个每月一题项目综合的诉求量下降了14.79%。 商务部昨天召开2021年服贸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京举行，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请听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E3、E4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另外，8个专题展也将展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发展。 北京市呢，也将充分利用这次服贸会的机会，展示北京在两区建设上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这方面研究、实践、创新的成果。 目前数字服务专区已经有亚马逊、佳能、日电、阿里、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 除了爱尔兰驻华使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瑞士欧中企业联合会等多次连续参加服贸会的老朋友之外呢， 还有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服贸会的新朋友。 今年服贸会8个专题展及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将首次在首钢园区举办。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 5月底13个封闭场馆主体结构施工完成，预计7月底前项目建设将全部完成，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正式开启布展和调试的工作。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第一家赞助企业中国银行昨天正式入驻。中国银行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业主单位负责人共同签署入驻文件并交接钥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北京冬奥村的下沉广场，记者看到了刚入驻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将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为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冬残奥村提供各类金融服务。项目负责人杨先生说，整个装修风格会区别于其他网点，更加突出冬奥元素。 所有的东西倡导绿色环保的，比如说要求他们出具绿色标志的那种材料才能让他用。 奥运村广场区是奥运村3大功能区域之一，包括商业服务、文化体验等内容，是运动员、随队官员、访客和媒体进行交互的主要区域。尤其在疫情防控闭环管理的条件下，广场区作为运动员娱乐、休闲、购物的重要场所，为他们提供各类优质服务和保障尤为重要。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综合服务副主任杨静峰介绍说， 这里面有餐饮、鲜花、熨洗衣服，主要是为入村的几类人群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商业上的服务。按照咱们奥组委、奥运村部的整体的时间节点的要求呢，6/30之后进驻商业广场的企业都要陆续进来，7月份、8月份进行装修。 进驻的企业包括3大类， 一个是国际奥组委和中国奥组委的合作伙伴，还有一部分呢是委内的配套的，比如说有科技小屋，咱们国家的科技的展示，还有一些赞助商的一些体验的店。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有7个业态，我们就是通过统一的对外招标吧，比如说理发、鲜花。残奥闭幕之后，后续的成果转化应该对民众开放。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11号傍晚到13号清晨，北京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为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持续时间大约36个小时。北京市气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号18点到13号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14.2毫米，城区平均118.2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雨量287.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9成。另外，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水库蓄水量31.63亿立方米，比11号上午8点增加近1亿立方米。根据初步分析，本次降雨全市降水总量18.87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6亿多立方米。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需要提高强降雨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不要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预报显示，今天起3天，本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国家大剧院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昨晚开始在大剧院首演，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之光的感人故事。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首创于1991年，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七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本轮演出将持续到7月18号。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财政局昨天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254亿4000万元，增长15.3%。支出方面，全市财政部门认真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严控部门一般性支出，将压减节约的资金统筹用于保障重点民生领域发展。 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化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 对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今年本市优化了经办流程，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不需要申请就可以直接享受政策。 中欧合作伙伴对话首场活动昨天在京举办，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祥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十四五时期，北京将继续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到2025年，全市可再生能